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今天我们继续有请北京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部长姚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运动员对于北京冬奥会场馆的使用的评价。口说无凭，让我们来听一听这些生动的案例吧。 我们国家速滑馆，就大家说的冰丝带，它是个新建场馆，是我们世界上首次采用二氧化氮跨临界技术制冷的直冷的这样一个场馆。赛前呢，这个因为它是新场馆，第一次这个全面制冰，参赛的运动员在赛前训练时啊，反映这个冰面啊有些软，起速了有时候蹬不上力。我们的制冰团队在国外制冰专家带领下迅速的改进，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正式比赛以后，在我们的速滑中国公开赛之后，参赛运动员反应良好，而且比如荷兰队啊、韩国队啊，这个选手屡次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就在这块冰面上滑出个人最好成绩，这个也实现了我们赛前的一个期望，就是国家速滑馆这个冰面，我们希望它成为最快的冰面，为冬奥会啊创造佳绩，提供最好的这样一个平台。再比如说啊，蓝主任他们的首都体育馆，这是一个1958年建成的一个老馆。首都体育馆这次在测试赛中承担了花样滑冰跟短道速滑两个项目比赛，所以他在制冰的不同要求上，他要进行很好的转换。大家知道，你比如说花样滑冰，他要旋转，要跳跃，那这个冰啊要有韧度。你再比如说短道速滑，他一刀下去要有力度，那么这两个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那么怎么样在快速的时间内，通过两个比赛中间就间隔5天的时间，我们能够很好的进行冰面转换，这样我们的制冰团队啊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中央台转播的那个花样滑冰后边那嘎啦秀啊，我们的灯光非常绚丽，我们的音响非常给力，我们的冰面非常的漂亮。首都体育馆的冰就实现了我们赛前的追求的目标，叫最美的冰面。滑行是美的，体育展示是美的，这个结合起来衬托了我们这块冰的很好的一个效果。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